大家好啊！今日牛医生与狗护士的录音时间又翻嚟，情商翻阿笋哥喺度做录音，多谢你啊，笋哥。 哇！你讲呢个七八年之后，我哋又讲翻钱咯。 今集系咩啊？ 钱嘅意义啊！ 钱嘅意义 ，OK。咁啊，第一样嘢，我好多谢一个人啦，阿 DBS。咁啊，喺祝阿 DBS 生日快乐先啦 ！DBS 八月廿五号生日嘅。 哦。 咁啊， 你送咗，你有冇送佢一 Q 啊？ 冇啊！我送了一啲禮物俾佢咯， 我就係一 Q 啊， 唔係啊，真係買啲禮物送俾佢。 係咩？咁啊，唔係條絲帶綁咗落個鳩嗰度。 屌啦！咁第二樣嘢咧， 畫兩隻眼喺個袋嗰度，戳戳下好似眨眼咁。 哇！你真係悲憤皮。咁第二樣嘢咧就係我多謝 DBS 啦，因為 DBS 請我食飯。咁點解喺錢的意義裏邊講咯？我話俾你聽，今個月走淘寶走幾雞嘢，屌你老母！ 買咗咩幾雞嘢啊？ 林林沈沈咯，衫褲鞋襪咯，因為我第一個月買三四次淘寶嘅，每次係五件貨，咁你計下數啦。 其實每次唔一定要買五件貨嘅喎。 唔係。每次是不一定要買五件貨，但是你買東西的時候呢，女人很得意的，男人都很得意的，你買東西的時候，咦，有電話喎，先 開船先。 咁買嘢好得意嘅，你有五個 quota， 屌買撚咗三件嘢，你又會逼自己買埋其他兩件㗎啦。 我就係發現集運咧，係唔只要買五，係可以多過五件嘢嘅喎。 唔得， 五十 件。點 buy 五件啫嘛？ 咩啊？ 點 buy 五件啫嘛？ 咩叫點 buy？ 點 buy 我透過點 buy 集運嘅，你透過邊間集運㗎？ 我唔知啊，咩淘咩順豐啊嗰啲咯，一次過買十件都得 嘅 喎。 我透過點 buy 運嘅，咁一次過五個 quota 嘅啫。咁啊佢幫你收啊五個 quota 運落嚟香港噶啦。 哦。 咁咧就你買，你諗下一個月買四次，即係買二十件嘢啦。咁而家越買越貴啦啲嘢，即係唔會買平嘢噶啦。因為講真，買平嘢同香港一樣價錢，或者同香港差唔多，咁我不如香港買。咁買一啲係香港冇嘅，咁啊個價錢亦都係比香港平嘅嘢咯，譬如買一啲高級啲嘅即係衫褲鞋襪啊，或者係嗰啲喂你咁樣揈啲煙油會揈曬出嚟。 哦，係咩？ 係啊，咁咧或者係買你係咪有電話？ 咦，係喎。 咁你我而家買啲高級嘅，即係高價啲嘅皮製嘅即係用品啦，譬如一啲嘅手袋啊，或者係背囊啊，或者啲衫褲鞋襪。 不過如果好似你呢種消費態度嘅話咧，其實冇錢對你嚟講都幾頭痕嘅喎。 冇錢，屌！我哋講真一句，一個娛樂係咩咧？你係咪又有電話咧？ 冇啊，冇，繼續講。 我哋個娛樂就係即係人生係需要娛樂嘅，第一。係。咁娛樂裏邊我哋嗰、那個年紀大。你有啲咩做到？你話啊，我做下運動嘅。第一，我又唔中意做運動。第二，你話喂去溝女，一溝女仲貴啦。第三，你喂啊狗護士你叫雞，叫雞你叫得幾撚多喎？啊屌你！即係而家咁嘅年紀，好老實講，屌你老味啊！你打飛機都唔撚硬啦，屌你咪話叫雞真係。咁啊，個娛樂咪嚟自玩淘寶，因為你淘寶我哋係坐喺度成日玩嘅，即係坐喺度成日。去到買幾件貨啊咁樣樣，即係呢個都係一個好開心嘅娛樂嚟嘅，我哋都咁啊所以即係冇錢對我哋嚟講啊，梗係頭痕啦。即係你話錢嘅價值對我嚟講，咪咩使錢就即係證明咗一樣嘢，我哋開心咗啦。咁點解又講起 DBS？ 因為 DBS 琴晚我最冇錢嘅時候，我話俾你聽，窿到係點咧？個户口得翻兩嚿水，屌你老味，兩百二十幾蚊咁冇理由叫 DBS 話你入多八十蚊落去户口，等我攞翻三嚿水出嚟啊！咁、那個情況咪就係咁樣樣咯，即係你窮撚到係冇撚曬錢我哋啊！ 你叫不如咁啊！你叫佢屌你一 Q， 你俾翻三百八你咁咪點啊？ 屌你老味！ 你都係收翻佢普通價啫。 屌你老味！食鴿力呢？屌你老味！非男人所為啊！話俾你聽。 喂，而家係佢食你啊嘛。 哇！你唔好講。 你咪問下佢提供需要提供啲咩服務咯。 佢可能同你講嗱，不如咁啦，塞個手榴彈落去屎忽窿度，你屙唔屙得翻出嚟啊？睇你運數啦，屙唔翻出嚟咪裏邊爆炸咯！屌你。 唔係我咧就發現咁嘅呢排嗱，即係其實咧講真，因為個家庭條件唔係話即係從細個都唔算太好啦，咁所以咧個人嘅安全感係真係比較少一啲嘅。咁咧成日都會諗啊，點樣可以多啲錢 secure 啲咧個生活咁樣。咁啊後來到而家咧就係叫做下個月唔使煩，下兩個月都唔使諗嘅，但下三個月就要諗啦咁樣，即係有兩三個月不煩咁樣啦。我慢慢開始覺得咧啊，其實係咁嘅喎，其實。船到橋頭自然直嘅咯喎，擺擺下你自然就會有啲人揾你做嘢，慢慢你就會有錢嘅。 咁當然啦，我冇辦法好似你咁樣啦，即係可能係抌好大嚿錢出去買淘寶，做即係每個月 regular 咁樣不停咁樣消費啦，我係做唔到嘅。但係事實上我亦都我又唔敢講我冇咁嘅需要，即係如果萬一有得俾我買嘅，屌買幾隻飛機杯翻嚟篤下睇下好唔好玩都好 嘅。好玩啊！你買嚿涼粉我嚟屌你，屌你飛機杯我10.99嘅涼粉，屌你個閪！ 唔係，即係你問我其實嗰個錢咧對我嚟講咧就係認識新事物啊。純粹是想知道一件新的東西，譬如我之前不是說玩的鳩屍牙籤筒的，九護士呢近來呢就買一些呢不同竹做的竹牙籤筒，很漂亮的，幾十元一隻而已，我覺得即係錢對我嚟講，認識啲新事物咯，拎啲嘢，你只係純粹覺得有趣，但係冇咗又得唔得咧？ 冇 咗得，因為其實咧就係、是、對你嘅人生個生活嘅影響，其實係微乎其微嘅啫、到一把年紀，即係唔敢講話自己太老啦，成日咁樣講啲人就覺得我哋好似好撚大咁樣。其實我後生廿零歲嘅啫。 屌你廿零歲，廿零兜肉啊！屌你四兜肉嚟唞啊！你個閪佬。 即係你諗下，你諗下，其實咧，真正咧。你都不是追求射精，通常都是追求腦內射精，即是你追求呢是一些精神上面的快感，譬如說、看到有人斬人 哇你這真的快感啊，最好就是斬就報鼠啊，屌你 看人斬人望到人家折墮、 我最想望梁振英折墮啊，第一 是啦、跟住然後、或者是 或者你話李嘉誠折墮啊，哇屌你老咩，我諗真係笑到 啦，或者睇到食人哋成功啦，有時 positive 啲啊， 唔係啊唔係啊，完全 或者有時睇到報應啦， 啊報應最好啊，李嘉誠啦，屌你 睇到報應啦，睇、到世界輪流轉啦，即係咧你發現長命啲咧，你真係覺得有趣嘅時候咧，就係、是、哦望到呢啲嘢咧不停咁樣慢慢轉啊，咁同埋咧會望到咧，其實點解要長命呢，其實你發現原來有些東西你看不到很可惜的， 是 包括我 李嘉誠折墮， 我也都包括說是看到一個漂亮的牙籤筒、如果你譬如說未看到、其實是有少少可惜的、 你說這件事我告訴你、近來我買了一件事，大家可以上網 search 斯德流呢、我是很喜歡一個用鉛筆的人，我不知道你喜不喜歡用鉛筆，是刨的那些鉛筆、 我是插屎風， 屌你啦，咁咧鉛筆係好甩手嘅嘢嚟嘅。話說我喺適性嘅時候，我見到一套嘅鉛筆，我係唔捨得買噶嚇。Faber Castell 出咗一套叫做 Pencil Perfect Pencil， 佢上邊咧就係、用一個有兩個物料嘅，一個就係白金，一個咧就係純銀。咁咧就係一個鉛筆套，即係一個筆插筒咁，插住一啲鉛筆。咁咧個頭嗰度掹得出嚟咧，就係一個鉛筆刨嚟嘅。純銀的就賣3200元，就連埋三支鉛筆，支鉛筆個擦膠嗰個位係有個銀套套住嘅，就連埋三支雪松木嘅鉛筆，咁咧就3200多，咁白金嘅咧就5800多元，咁啊梗係唔捨得買啦，屌你！即係呢啲點捨得用嘅、大哥？咁之後咧，近排斯德流咧出咗一套叫 The Pencil， 咁咧就係攞咗呢個2012年嘅英國嗰、那個工業發明獎嘅，因為個鉛筆嗰、個鉛筆刨咧又係咁塌落去，但係佢一扭咧就即係左右一扭咧就開咗之後就去刨鉛筆。咁咧香港我就揾唔到地方有得賣，因為佢就連埋三支鉛筆，支鉛筆後邊嗰個位咧就可以用嚟做 stylet 嘅，斯德流出嘅。咁咧我就上淘寶揾啦，卒之後揾到得兩間有得賣。咁咧我同寶龍講：喂，屌你 幾錢咧？ 圍喺港幣都5嚿水啊！咁啊，買唔買好咧？咁樣佢話：，唉，屌你，橫掂都係用噶啦，你年紀又大，講真一句，呢啲得個恨字，你又冇用，即係你買到，你何必要恨呢？即係嗱，我哋最衰一樣嘢係咩咧？得不到，永遠咬喺個心裏邊，唉，好想要，好想要，好想要。咁你係咪有電話？ 繼續講。 咁你真係好想要嘅時候，買啦，咪買咗佢。咁啊，買翻嚟之後用一兩次就冇用啦。點解？因為真的不捨得用啊！第一，第二樣嘢，佢最撲街一樣嘢，你扭得兩扭，我諗真係解題嘅，因為佢屌你係介乎藝術品同工藝品之間，佢唔係日用品嚟啊！屌你老味，你唔想死啊呢啲？咁啊拎一翻公用，咁有時錢俾你嗰個得著就係你買咗一啲你好恨嘅嘢，即係你話啊女人我都好恨，譬如我好想即係揸啲大波妹啦，好想搞靚妹啦咁，但係你付出咗之後，你可能搞得一 Q 咯，即係一 Q 你諗下我哋而家咁嘅年紀，一 Q 搞幾耐？即係你勁都15分鐘4個字搞撚掂啦，但可能你付出個金錢係好貴咯。 即係 咁，所以就係其實呢樣嘢係有錢嘅好處咯。咁你錢好多嘅時候，你就唔介意嗰個錢噶啦。 咁啊係。 即係你譬如話，你完全想象唔到噶，點解郭美美有人肯用咁多錢去屌鳩佢？ 啱啊啱啊。 咁係因為佢根本喺嗰個人嗰個錢裏邊咧，其實根本真係面嗰陣。 都唔係面嗰陣，係零頭都唔止，即係都唔係零頭。 係啊，話兩百幾萬買架 Maserati， 佢貪都貪咗，唔知佢用幾多啦。 啱啱啱。 即係所以，我覺得好多時候。錢太多肯定是無謂的，是的，其實呢我們、錢可以買到的東西呢，在這個世界呢其實又坦白說又不是很多，即是你自己喜歡的、 啊、 你喜歡樓你不會喜歡買到幾間的， 不會、啊、 你買了就可以了。 你說起樓，屌你該由我先看、啊、如果現在中六合彩，大家中了六千萬六合彩，我不知道你會怎麼花，不過該由我看報紙，現在在這個海旋門一個單位千多呎都賣六千萬，屌你老味！ 哦，咁你唔可以唔住我船门嘅。 你买完之后冇钱交管理费， 因为同埋你咁讲啊，你其实可以系最尾四百万喺元朗搵间屋，咁然后剩翻、啊、剩翻五千几万咁样， 我一定会咁做、啊。 玩过世啦，五千几万，五千几万真系玩过世。 啱、啊、 一般人一千万都搵唔到一新人。 一新人搵唔到。 一新人搵唔到一千万。咁所以我咁睇啊，即係你又咁講，即係你如果好想，你點解咁中意買樓，就係、是、因為你覺得啲樓可以幫你generate 到 interest 利息，咁、 啊、 然後令到你第日可以坐過世嘛。咁、 啊、 但係如果你本身嘅錢已經夠坐過世嘅時候，你係唔會中意買樓嘅、 啊， 你只會買到你自己可以住嗰間就得㗎啦。所以你買完樓你冇嘢好買， 啊、 其他嘢咧好平啊，五百蚊元筆，屌、啊、買啦，嚇、 啊， 跟住然後所以我覺得呢，如果有時認清楚自己，因為每個人要買嘢唔同，你可能要買一個五百蚊嘅鉛筆。你問我呢，我近排最想買，我想買一支新嘅鏡頭咁樣啦。 啊， 支鏡頭都係萬零蚊咁樣，有一支移軸鏡啊。 移軸鏡冇乜撚嘢用喎、 啊。哦，唔係，咁你唔識用咪冇用咯。咁咪咁啊嘛。咁你識用你就有用噶啦。咁啊，想買一支移軸鏡，咁我嚟。我嚟影一啲 interior 咁樣啦，即係影 architecture 咁啊，即係影啲裝修咁樣啦。跟住後萬幾蚊，我都諗咗好多，我諗咗成兩三個禮拜。咁、 啊、 其實買咗佢咪唔需要諗咯。即係如果我好有錢咧，我會即刻買咗佢。咁、 啊、 但係好遺憾啊，我唔係好有錢，所以我冇辦法買咯。 咪但係揾食價差局買啦。 咁啊係啱嘅。咁、 啊、 但係我未買咯。 我明白。 我未買咯。 但係。仲要睇下嗰樣嘢自己中唔中意嘅，同埋價值值唔值？因為我近排都有一個猶豫，就係、是、我近排買一套書，我亦都好希望介紹大家睇一本書。嗯、有冇睇過《一千零一夜》？ 一千零一夜冇喎。 嗱、啊，好多人咧都話俾我聽有，佢睇嗰本《一千零一夜》咧就細細本，好丁屎嘅啫。我話俾大家聽，真正嘅《一千零一夜》咧就係一千零一百個夜晚，真係有一千零一百個故仔嘅裏邊。咁、 嗯、 咧就係一千零一百個夜晚係咁寫落去嘅。咁咧本書咧大約係即係普通雜誌咁上下，大八本，每本好似電話簿咁厚嘅。咁、 嗯、 我喺淘寶嗱，我問過香港好多書局，香港好多書局啲人咧都點我就係買，喂嗰本咪一千零一夜，我話呢本叫合訂本，就唔係叫足譯本。佢話一樣嘅，我話屌你啦一樣，有一本有百幾萬字，有。足足有130多萬字嘅，有一本得嗰幾萬字，屌你老母點一樣啊！咁咧，我問咗一間書局，得一個人知道啫。當日咧，我就係問三聯書局有一個僆仔，佢話：咦，哦，你揾嗰套係冇嘅。我話：咦，你又知嘅？佢話：我以前睇過。咁咧，因為全個華語社會咧，得一個人譯嘅啫，嗰個叫做咩李維忠。李維忠咧係一個以前讀歷史系嘅人嚟嘅。咁嗱，一千零一夜嘅古仔個歷史就係、是。一個法國的考古學家，咁佢就將阿拉一千零一夜個即係正名係應該叫阿拉伯民間故事，佢將阿拉伯民間故事就輯錄咗成為法文，喺1780多年嘅時候就推出市場，風魔亞洲，即係風魔歐洲啊！好多人嘅書都係抄佢嘅。咁咧喺裏邊咧嗰啲古仔咧，咁佢呢個李維忠咧就係、是、一個翻譯學家兼考古學家，咁佢就去將呢個譯本譯出嚟咁。台灣繁體版就得遠流出過嘅啫，出過一版。咁之後咧就係、是、大陸嘅國家人民嗰、那個人民出版社出過。咁喺內地買嗱，我喺大陸買啊，淘寶買都要400蚊人仔。 嗯哼。 咁啊，我考慮咗好耐㗎啦，咁啊後屘都買咗。咁啊，發覺呢本書有一樣嘢結。 好撚鹹濕，即係我寫啲小説都鹹濕，佢寫啲仲鹹濕，嗰啲乜嘢群交啊，屌你老尾！即係因為阿拉伯人佢哋嗰個民族性係好撚鹹濕嘅，即係佢哋裏邊嗰啲群交啊、虐待嗰啲，哇！真係寫到好撚到好露骨㗎。一 陣有機會分享一下。 好啊好啊，好露骨。 同埋我覺得咧，有錢咧就好似頭先你講嗰個情況啦，唔係買書，而係識朋友，而係識一啲好嘅朋友。你譬如話咧，呢、這個世界好多英雄嘅。但啲英雄通常都係落難嘅。嗱，你譬如話，等下喺書局見到個後生仔，喂，嗱，講真，你問咁多人都唔識，而係佢識嘅，佢肯定係有啲料到。 啱啱啱。 同埋英雄咧，有啲咩咧？通常都有壞習慣。如果唔係食煙，係飲酒，一係懶惰，一係醉叫雞，係咪？就識財氣，一定係衰飯。點解一個人會成為英雄咧？ 唔係喎，嗱，有一個英雄真係好完美，我話俾大家聽。呢、這個英雄完美到一樣嘢咧，佢冇壞興趣，但我一講出嚟，個個都屌我老母噶。 係邊個咧？ 希特拉，希特拉食齋嘅。生活非常之檢點，唔鹹濕。 佢鹹濕點唔鹹濕？ 希特拉唔鹹濕。 嚇！佢有兩個老婆，唔係佢有情人啫喎。 有情人。 佢有老婆，仲有個情人。 係啊，但係點解佢成為情人？我突然間先講俾你聽啊。希特拉係政治上面需要呢個人幫手，所以佢成為咗佢情人。但係佢係唔鹹濕嘅希特拉，佢從一而終係得呢兩個人。咁仲有一樣嘢，佢生活非常之檢點，定時定候瞓覺，定時定候起身，非常之規矩。但係佢係一個非常之變態嘅人，就係殺戮啦。 唔係，咁佢未必係一個你想去結交嘅朋友啦。 啱啱。 但係你譬如話咧，通常咧嗰啲如果嗱，你諗下，其實咧，如果嗰啲人咧，其實冇嗜好嗰啲人咧，你好難同佢做朋友嘅。 係啊，係啊，係啊。 因為你人生根本就冇興趣。 啱啊。 所以咧，通常咧，英雄咧個特點就係咧，通常都有興趣嘅。 係。 咁佢有興趣，通常係使錢，使完錢，咁佢咪窿閪咯。 啱啊。 咁如果咧，譬如話你想有時想同個朋友傾下偈咁樣，你香港好困難嘅，你可能喺中環度約佢飲杯咖啡，咁你都要俾錢㗎，係咪先？可能一杯咖啡你就交到一個朋友，係嚇。咁我成日咁睇嘅，我又唔係要攞你啲咩嘢，其實就係人最有趣咧。如果我今日覺得唔死做係 interesting 咧，就係同人傾偈。 啱啱啱，因為你識到一啲有趣嘅朋友，其實你嘅視野開闊咗好多㗎。 係啊， 喺興趣上面開闊咗好多。嗱，我舉一個例子啊，發明家係我識嘅一個其中一個英雄之一。咁點解咧？佢對 HiFi 嗰個睇法，因為佢讀電機工程出身，佢唔同一啲戇鳩仔。咁佢可以解釋得俾你聽，點解 HiFi 會有呢啲嘅聲音出現？點解電可以影響到某啲嘢？佢完全係唔係嗰啲撚樣？有一次我問個撚樣玩得好耐 HiFi， 我喂阿大哥啊，喂點解啲膽咧啲聲會咁樣？佢話嗱，你睇下我哋敲啲水晶玻璃杯有。當嘅聲，其實膽嘅原理都係我屌你啦！膽嘅原理兩吸個玻璃杯裏咪得咯，戇鳩仔！你講出嗰、那個真係個物理性喺邊度？個 mechanism 喺邊度？你根本都講唔出。 得㗎，你即係你講同影相一樣啫嘛。根本影相咧有你問一下啲，即係你求其揾個影相佬問啦。點解光圈係三分一級條？唔係一半級。係咯，即係點解佢係三分一作為一個？哇，這個好複雜嘅喎。但係簡單啲講咧，就係因為以前啲菲林啦，佢係其實上邊有一啲銀鹽啦，沖走咗啲銀鹽咧，咁佢就會顯影啦。係 啊。 咁只有三分一級嘅時間就沖走10% 銀鹽咯，因為係十進制嘅世界，所以對翻沖光圈咪係三分一級咯。 哦，明白。 係咁樣嚟嘅個數係。咁你 但係好多影相佬答唔到你 啊？冇人知㗎。即係啲人話哦，因為三分一級咁樣即係容易啲做一個揀佢啊，咁佢你聽過好多廢話，即係咧譬如話我哋有好多我哋如果有做 Photoshop 嘅人咧，啲人都話想張相 sharp 啲咧，嗰個 filter 咧叫 unsharp mask 嘅，即係做個 mask 叫 unsharp mask， 個名就話俾你聽 unsharp 喎。點解最尾 unsharp 點解唔 sharp 最尾會變咗 sharp 咧？即係呢啲係一啲謎嚟㗎，但係其實坦白講，一般最 layman 嘅玩家咧，根本係冇時間去深究呢啲嘢嘅。 同埋佢哋係都 所以咧，你只可以揾到咧一啲精啊。 啊， 其實我覺得咧，去到我而家呢個時候咧，我最 enjoy 係同啲精傾偈。 啱啱同啲精英傾偈啊！ 唔係精英啊，係成精啊！ 啱， 即係佢喺嗰個位置裏邊咧，佢真係哇，好中意嗰樣嘢啊，發燒啊！ 啱啊，佢發燒都好。 你覺得同佢傾偈好 enjoy？ 我記得有一次去買 HiFi， 即係你都知道我唔係玩啲好靚嘅 HiFi。我嗰日玩 HiFi 嘅時候咧，買 HiFi 買二手，上到嗰個宿嗰度咧，佢間屋唔係好大，200-300尺，擠滿曬 HiFi 喇叭。咁後來傾偈，原來係地盤佬嚟嘅。咁然後咧， 佢就話話我哋呢度聽咯，就唔係話真係好得，但係咧就係咩人玩咩嘢啦咁樣。咁佢話誒，咁佢話誒到走嘅時候咧，佢搬幫我搬嗰對 HiFi 走。佢話誒等我嚟，等我嚟，等我嚟。跟住我話唔使啦，我嚟啦，我買咗啦咁樣嘅。 驚你整花。 係啊，佢話雖然咧我買咗俾你，但係咧 驚你唔錫嘢啊嘛。 係啊，跟住然後咧佢話。但係我哋都係希望咧見過嗰個買家識貨之人先讓俾你。咁然後咧，我心諗，我從心底尊重佢嘅，即係唔在於佢學歷，而在於只係佢對嗰樣嘢有一種尊重嘅態度。而家好似有啲人咁樣玩相機，你又玩相機，我又玩咁樣，我見到佢哋玩嘅時候，對嗰樣嘢冇尊重嘅。 冇尊重，唔識 爛咗咪抌咗咯，即係即係唔。好像我有個朋友好笑，即係咧講嗰啲鏡頭，其實每支鏡咧，佢都會相對於某一個 CCD 嘅密度咧，而形成咗控制限制咗佢個光圈大小嘅。咁所以咧喺每部相機嘅 performance 咧，你嗰個唔同嘅相機咧，會影響咗你個支鏡頭咧喺邊一段光圈咧，會表現啲相張相最靚嘅。咁咧以前啲戇鳩仔諗住啊，我影 NT 咁樣，咁一定係收光圈啦，因為要全部啲嘢清曬嘛。咁但係咧，啲鏡咧，如果去到十一光圈咧，其實就死曬噶啦。佢最靚喺邊度咧？五點六。咁你話喂，咁五點六咁影啲嘢就唔清啦，係咪？所以要移軸咯。移軸就係將個對焦軸，即係將個焦平面扭斜佢啊嘛，令到個焦平面改變啊嘛，令到你個景深長咗啊嘛。跟住然後即係你要同啲，即係有時咁講，即係你如果係中意玩嘅，你要。同啲識嘅人講，錢有乜用咧？識朋友，冇錢啊，好難識朋友啊！ 你識唔到呢啲人啊？ 係啊，好好難冇 platform 大家傾偈啊！ 啱， 係啊，即係你人哋亦都未必即係人好得意嘅，你一定要第一步善意，你要行咗出嚟先嘅。 啱啱，係 啊，可能你請佢飲杯咖啡，佢會請翻你飲杯酒都未定。 啱啱， 我覺得好有趣。即係你問我去到呢個年紀睇錢咧，揾多揾少咧，夠食就算啦。咁但係最好咧，有少少多餘錢咧，去同人傾偈。真嗱，即係冇辦法啦。我哋唔會好似啲大有錢佬咁樣，日日去旅行，去擴充自己嘅眼界。咁你唯有靠咩咧？靠識人咯。即係可以同唔同人嘅人溝通啊，然後掌握多啲資訊啊，令到你個人充實啲。 同埋掌握一啲精確，即係嗰樣嘢嘅。精髓，我舉一個例子，我是一個很喜歡玩吉他的人，也很喜歡玩吉他後級前後級的人。你問很多人，很多人都很多東西答不到你。有很多玩音樂流，我認識得我們即這行業有些同事都會問我，他說喂問你好像即會站你一點，有些問題。我說當然啦，有些人家不是他沒有錢，是擺不到這種價差。因為我舉一個例子，有一天有個同事就問我，佢話：喂，阿九，我支吉他頸教極都教唔直，吉他頸梗係教唔直㗎啦。我話：喂，唔撚係喎，我識得有個人同我講，嗰個人上網識話啲吉他頸教得直。我話嗰個人嗰支吉他係咪一千零二千蚊啊，或者三四千蚊，總之一萬蚊留下嗰啲吉他嚟啊？佢即刻唔撚出聲。咁我逢係吉他頸咧，一定係攣嘅。咁點解咧？因為吉他頸佢因為有個拉力拉住支吉他線，所以吉他頸咧就算裏邊有條鐵通咧，都一定會攣。攣嘅時候咧，佢攣下邊即係鑊底咁攣，同埋攣上邊好似個拱橋咁攣咧，係會產生兩隻聲。咁佢話：喂，我支吉他如果咁樣咪吞唔到咯。通常一啲好貴嘅吉他啊，佢出廠嘅時候就會問埋你用咩磅數嘅線嘅。即係嗱，譬如你話俾佢聽，因為音樂人好得意嘅，即係呢個吉他佬，你中意用某一隻磅數嘅線咧，或者某一個牌子，因為佢某一隻牌子咧就會 fix 死某一隻磅數噶啦，你就永遠會用嗰只噶，你唔會話屌咧，我有用下呢啲，用下呢啲，用下呢啲，咁你一定係唔係一個即係中意玩吉他嘅人咧？可能係一個即係啲 layman 啊，即係人有理有啊咁樣樣，咁啊你買支吉他咁啊係喎，你冇深究過，咁就用咗只線，咁我係用某一隻線嘅，咁某一隻線係人哋原廠幫你 fix 死咗，用某一個磅數去 set 嘅時候咧，你就會有得嗰個聲音出嚟噶啦。咁如果你要再 set 翻嘅時候咧，你需要好多精力或者需要好多嘅knowledge 去 set up 嘅。 咁啲友仔梗係唔識啦，香港嗰啲，屌你諗咩？佢咪話：喂，唔係啊，其實支吉他頸咧一定要直嘅，你咧吞嘅時候咧就要攝啲嘢落去嘅，咁咧攝到佢點點點點，我梗係唔撚係啦，傻仔，屌你老味！吉他唔係咁吞嘅，屌你咪吉他係靠聽嘅，屌你吞完之後仲要聽嘅。第二樣嘢就係一啲電阻同埋電容嘅關係。咁好多人咧都問我，佢話：喂，阿九，我聽某一支吉他或者聽某一啲嘅 Hi-Fi 有啲咁嘅聲，我話如果你冇錢嘅話，你又買唔到嗰啲機，你可以買一啲發燒級嘅電容去做嘅咁樣。咁咧我又送咗兩支俾佢啦。咁佢咧就揾咗一個上網話好撚出名嘅，專幫人 upgrade 吉他嘅茂利，咁就住喺屯門嗰啲紫田村度嘅，咁咧就幫人整吉他。咁我俾一支電容佢啦，咁佢就去嗰度，嗰條友就：哇！屌你呢啲唔係吉他用嘅喎，同埋一樣嘢，我幫你焊落去，我抄過書噶啦，都唔係咁樣。咁佢梗係翻嚟話我啦，阿狗，屌你，人哋都話唔係。哇！嗰條僆仔連毛夾屎稱埋唔夠三兩重，梗係唔係啦？佢根本都唔識，屌你老味，佢唔係，係唔識啊！因為你唔會買一支幾千蚊嘅電容焊落一支吉他度，你支吉他幾？你支吉他都係幾千蚊，你點會買一支幾千蚊嘅電容焊落支吉他度啊？我支吉他差唔多十鳩幾粒，屌你！我梗係會買一支幾千蚊嘅電容焊落支吉他度啦，因為佢唔係未見過，不但止，佢根本唔知有呢樣嘢啊！錢就可以令到你有一個咁嘅視野，或者有一個咁嘅角度去 睇呢 個世界啊， 睇遠啲，啱啊！即係咧，同埋咧，你覺得啲嘢有趣咧，買翻嚟碌下佢，即係有得玩，有得玩下。你即係可以係或者你覺得你睇到有啲嘢人哋睇唔到嘅話，你仲可以俾錢人做 CNC CNC 啊？ CNC 咩？ 即係俾人哋去攞只嘢出嚟，你可以創造自己嘅工具啊！我覺得 近排你講起 CNC， 我玩咗一樣好有趣嘅嘢，我突然間俾你睇下。你有冇用過以前細個中英雄牌墨水筆啊？ 有。 英雄牌墨水筆嗱。 唔係，我上次你俾我睇噶嘛？ 透明藍色嗰支。 係啊。 我咧就揾到內地有一個人專做墨水筆，佢係一個玩家嚟嘅，自己係又。好有興趣喺墨水筆方面，我俾錢佢用一個透明嘅物料重做一次英雄牌墨水筆，個做工真係令到你哇，即係好過癮喎！即係呢樣嘢，譬如我舉一個例子，阿歪文當年介紹我，我亦都有一條嘅頸巾就係、是你見啲遊擊隊咪戴一啲黑色嘅頸巾嘅，黑色格仔頸巾或者紅色嘅格仔頸巾，巴油啊，譬如菲律賓共產黨遊擊隊綠色噶嘛，你知唔知邊啲戰爭頸，即係嗰啲遊擊隊頸巾。咁咧，當年有一間即係鋪頭咧，叫做 Undercover 好似叫，唔係賣底衫嗰間 Undercover 嚇。Undercover 喺呢個鰂魚涌有一間地鋪，係專賣高級時裝嗰個牌子嘅 Undercover， 好貴好貴嘅，賣一啲高價時裝嘅。咁啊，佢就出過一條呢啲遊擊隊頸巾，係攞咩做咧？佢同一個 pattern， 但係用 cashmere 去織一次。咁我買咗一條咯，你覺得真係好過癮嗰種感覺，即係你雖然係同一樣嘢，但係你唔同物料去做一次，嗰個感覺已經係好過癮嘅一樣嘢嚟㗎。 所以我覺得都係鼓勵大家揾適當嘅錢啦，即係 同埋要有適當嘅娛樂啊，因為嗱， 唔好擺曬啲錢去諗住買樓啦。 因為你聽我講一樣嘢啊，順哥，逢係啲人講我中意買樓買股票，通常咩人咧？窮人，有錢人中意講咩咧？食瞓玩屙， 屌！ 因為你有錢嘛，有錢你不需要再講錢啊。通常是一些窮鬼或者怕一些人看小他，他就經常跟你說這些，我很多同事都說、我有多少層乜嘢天曬啊，我有多少層乜嘢肉曬啊，我有多少股票啊。通常啲人是什麼才會這樣說？窮人咯。有錢人會說什麼？我剛才跟你說支吉他的頸為什麼吞不直啊，我為什麼玩這隻膽，膽即是在 Hi-Fi 裡面會發出什麼聲音啊，我呢排玩緊啲咩啊？佢哋會講呢啲嘢，唔係話我買咗幾多少股票冇用啊！呢啲你話 最好就咁講，即係你兩樣嘢都需要知咯。即係你喺而家呢個如果你係適當時候買入物業，又適當時候放出，你係會揾錢嘅。香港係咁啦，無數咁多人扭換扭去揾大錢。你亦都可以掌握一啲資訊，不過如果你人生淨係得呢啲就好 Q 枯燥啦。 因為好多人都好淺薄嘅，因為其實錢我喺我咁嘅年紀，我覺得個利用價值嚟於邊啊？換取快樂，你喺嗰個時間裏邊換取你一啲嘅快樂。有啲人成日都講老人家入嘅，你用嚟養老嘛？屌你養老嗱，我做 訂房，我做醫院，我見到腦俾我嘅印象係咩咧？你唔使講咩，攤喺張牀上邊唔喐得。譬如近排我成日行去三聯書局，喺西鐵站嗰度下邊經過間老人院，我一日同寶寶龍講，我係咁，你千祈唔好信我係老人院，我一定會喺我有能力嘅時候自殺，因為。你做咩等死？第一坐喺張 sofa 度，佢唔係坐喺條馬路邊個戇鳩鳩望撚住個天空嘅。我同你，我唔知同唔同啦。我哋都係一啲同唔到人住嘅人嚟嘅。 如果我咁睇啦，即係如果我仲有本事咧，可以睇多幾本書嘅話咧，我會趁嗰啲時間享受埋我可以坐喺度睇書嘅時間咯。 啊！ 即係我唔會咁樣望住個天等到瓜老襯嗰日咯。 屌，俾我真係笑樓死撚咗個。 咁唔係啊，可能呢個你仲可以爭取剩翻嗰幾次嘅腦內射精嘅機會咧。 屌，喺嗰啲地方住，我啊唔知你有冇感覺到，即係有冇試過喺呢啲地方度服務人群啦、啊、或者服侍一啲老人家。近排咧，《蘋果日報》有個僆仔就90後。 哦，有睇有睇，嗯。 我日日都喺呢啲地方服侍一啲即係精神病人或者啲老人家。他們那個世界圍繞著的就是即屎尿食之後就是一個很無聊的世界， 還有他們的心情都是很差的。 是啊， 即是我都覺得唉都沒辦法。 最慘是什麼呢？我們有錢，我們為什麼要努力工作？就是因為我們要獨立於社區之外，不希望和一些黑精一起住嘛。如果同你隔離牀嗰、那個，屌你老尾又冇受過教育，日日攣痰啊！你屌佢，佢屙你啊！譬如哇，屌你老尾屙完屎，你知啦，屌醫院或者嗰啲老人院最興噶啦，屙完個屎坑或者屙完毒尿，咪放下你執巾咯。喂，大佬個個都係咁噶，你點住啊？屌你，俾我第一時間自殺，諗都唔撚使諗啊！即係你屋企啊，而家擺個陌生人入嚟啊，同你一齊生活，你都唔撚得啦！屌你，你仲同幾十個陌生人一齊生活，我真係唔撚掂。即係呢啲環境，我真係，如果你話我入老人院度係揀自殺，屌你老，諗都唔使諗，一定唔會苟延殘喘。我話俾你聽。 好，講到呢度。 拜拜。 誒，嗰個老友先，可能有事問。